第36课，我要回国了。一句子。 261，好久不见了。 262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？ 263，我来向你告别。 264，我常来打扰你，很过意不去。 265，你那么忙，不用送我了。 266，我一边学习一边工作。 267，朋友们有的知道，有的不知道。 268，趁这两天有空，我去向他们告别。二，绘画。 你好，王先生。 玛丽小姐，好久不见了，今天怎么有空来了？ 我来向你告别。 你要去哪儿？ 我要回国了。 日子过得真快，你来北京已经一年了。 常来打扰你，很过意不去。 哪儿的话，因为忙，对你的照顾很不够。 你太客气了。 哪天走，我去送你。 你那么忙，不用送了。 二，这次回国，你准备工作还是继续学习？ 我打算考研究生，一边学习一边工作。 那很辛苦啊。 没什么，我们那儿很多人都这样。 你要回国的事，朋友们都知道了吗？ 有的知道，有的不知道。趁这两天有空，我去向他们告别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 一，你来北京已经一年了。 二，他一边学习一边工作。 三，朋友们有的知道，有的不知道。 扩展。一，这两天我得去办各种手续，没时间去向你告别了，请原谅。 二，有几位老朋友好久不见了，趁出差的机会去看看他们。 四，生词。好久。向，告别，打扰，过意不去，那么，一边一边，闷，有的，趁，日子，已经，因为，照顾，够，准备，继续，打算，研究生，离开，新闻，下载，聊天，手续，老，机会，专名，欧洲。六，练习。七，听后复述。 明天我要去旅行，这次去的时间比较长，得去向朋友告别一下。可是老张住院了，在北京的这些日子里，老张像家里人一样照顾我，我也常去打扰他，我觉得很过意不去。今天不能去跟他告别，我就给他写一封信去，问他好吧，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出院了。 八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夫人，父亲，大夫，已经，警察，安静。二，朗读绘画。王兰，我向你告别来了。 真巧，我正要去看你呢，请进。 你那么忙，还常常照顾我，非常感谢。 哪儿的话，照顾得很不够。